途中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22:05:5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六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周二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野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YouTube，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家灯》，家里的光亮 ，Light of Home。 家灯， 现在应该是家姓不新鲜啊，但是家灯呢，可能比家姓更要亲切一些，因为那是实至名归，你回到家里的这种景象。家姓呢，只是你在遥远。远的啊，背井离乡以后呢，人家给你写的一封家书，家书就是说，家书啊， 这几个称呼我都脑子里转半天。 对， 家信是什么 ？Home letter 啊， 家灯是什么？ 基本上呢，都是一句词能够说明的，就叫 homesick， 叫思乡啊。homesick 这个词就是思乡之情 ，homesick。 OK， 今天呢我们说过了是六月的最后一个周二的晚上，然后呢世界杯比赛呢还是在这个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的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对， 今天晚上呢10点开赛的是 C 组的四支队伍的两场比赛。好，四支队伍的两场比赛。好了，我知道你想说昨天晚上你就是开场说这个，然后我说我们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对，说不好别说。 今天的红人到了1587红，就拜托你了，120家的任务。最近呢是每天都有足球，根本就离不开这个话题的。 对，看得有点眼部疲劳。 每天站在忙乱又无聊的路旁，等你向我走来，每天你只看见到你和你说话，才算有个开始。每天我都没感觉我们有什么改变，我一直以为这是永远的，我无法想象你会离开。我已习惯你走在我的右手边，一起看无聊搞笑片，约好去看地中海的蓝海。我已习惯我们在一起像 old friend， 分享生活里的一切。我知道你每个笑有我不同的意义存在。 No oh, oh, oh, yeah, hey, 每天站在忙乱又无聊的路旁，等你向我走来，每天你只看见到你和你说话，才算有个开始。每天我都没感觉我们有什么改变，我一直以为这是永远的，我无法想象你会离开。 每天每天来自方大同演唱的这首歌。不好意思哈，我不应该在这个一暖文章音乐都给响起了， 是准备提前开始是吧？ 不好意思啊，刚才这个今天晚上在上一档节目里，这个 CD 机就出现问题了。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这个 CD 机是因为五星都逆行吗？ 就昨天晚上还有一个朋友就是惊讶的跟我说，哎呀怎么回事，是因为我转台的原因吗？我怎么刚把台转到这边，这边就进球了，然后我想看看那边，刚转那边那边就进球了，我刚转，然后我看了一会儿，刚转回来又进球了，绝对我这是我转台的问题。 他就已经魔怔了啊， 就是他天生的躲开了这些进球的关键时刻。 他说是不是因为我，我说是啊，你赶紧 这位朋友是多毛离丝吗？ 嗯，不是， 说话声音那个调调 不是，他是急促的那种声音啊，远在海南的一个。 Why？ 对，他就是怎么 ？Why？ 就是有的时候，他机械啊，机器或者电子产品的这个瞬间跟你合拍啊，是你会觉得是什么呢？是挺诧异跟挺恐怖的一件事情啊，并不是说很高兴、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在世界杯期间的男左女右总是显得很冷静哈， 嗯， 因为大家真的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所以开场12分钟，你猜？我们的留言量达到多少了？ 哎，十几条吧。 哎呦，你真好意思哎！ 7条啊， 天长地久的9。 哎呦，9条，那还行，比我预计的还多2条呢。 还全认识人，杨思文， 嗯， 紫月几？ 是是是。 咪聪 ，W 女王，喵喵喵，纳新爱奇， 哎， 这几个熟人啊， 来自凯恩乐队的。哎，我一说这个，我就是拿这个献给哈里凯恩吧，对吧？前几天进球进的也很漂亮的。 现在是射手榜的榜首， 英格兰队的前锋。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Silence by the Night》，夜里的寂静。 当然，第一位到来的咖啡也是咖，忘了说你了。 Silence by the night， 在夜晚的寂静，来自凯恩乐队 King。 现在我们的这个交流平台啊，也就是韩立为主的微博上啊，这个应该已经超过十人了。嗯，如果没猜错的，因为已经超过十人了。 就是惨淡局面呢，从九条过渡到了十二条哈。 啊，十二条了。 当然，我们从来不是以这个数字哈来论这档节目存续了十一年我们与大家之间的感情。其实你们懂得的， 是 我们平常就是用这个语言哈和大家调侃，也只是属于我们夜里的那种小趣味，对吧？你们知道的。你说我们一个大男左女右节目啊，不是大男大女节目啊，大男左女右节目、啊、 我听着像啊， 我们都存续十一年了、 对 吧？这十一年的时间足以证明一切、 大男大女左右不了的节目， 也左右不了大男大女的节目、都这份上了。 对 啊，你说我们还是在乎那这个100、200、300、500、600、700、800， 是 都不重要了啊！你们过得开心快乐就好。 对， 如果说当时有10000个人失眠，因为这档节目的十一年的存在，都好了啊，就剩下800个人不失眠啊，800个人在失眠啊，这800个人当中呢，慢慢的也好了啊、而且生活中呢也遇到了这个动心的另一半。两个人在一起，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祖国各地，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不听我们了。 啊，对， 哎呀， 连我们带你们主治医生都省事儿了。 对，这档节目的最终我觉得的结束点就在于大家并不需要了。 对， 因为我们的夜晚有太多，就像世界杯的夜晚一样，能让我们的整个全身心被吸引住， 是， 而且是高水平的， 有更好的东西，更好的节目啊！ 是，时代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的淘汰， 包括、这个、 不断的让更多的美好来取代上一个美好。 那是没错，你就单拿这个足球来说，现在现代足球的这个技术、技巧和速度，是过去，比如说老一代就贝利什么的，他们那个年代的速度是跟不上的。我感觉就是断言是这样的，他们那个年代如果能踢出这种速度来，那个个都是贝利。 对，就像很多足球评论员在谈到一场比赛哈，在复盘然后在分析的时候，就会给一些非足球人士介绍哈，就是这个队的打法实在太过于老套，对吧？然后他们的这种技术啊，各方面啊，你会发现这个足球的发展它也是技术核心的发展。 对， 那夜晚的陪伴也是一样啊， 是 从曾经的蹦迪，对吧？Don't dance， 没错， 对吧？ 你这么一说，咱们曾经流行过多少？ 太多了， 卡拉 OK 的年代， 是啊， 蹦迪的年代，是吧？然后瑜伽的年代，就是各种各样流行这个流行那个的年代。 我迟早有一天， 是我们还是从街舞的年代，对吧？那个时候从那个街头的什么什么那个公园足球的年代，我们那时候什么都玩过啊，就是街边查情的年代，这个都是一路一路走过来。那时候就是从那个时候的每天的娱乐项目，晚间娱乐项目，到现在的这个五花八门遍地开花的娱乐项目，大家随便选。 包括这一次世界杯啊、增加了这个视频裁判之后， 其 实大家会怀念起很多年前的世界杯里面出现的哈，我们绝对是误判，然后各种各样的，包括这一次你会发现，哎，他会花时间去看一下，重新看一下这个镜头里哈，因为裁判他在场上跑动也是非常快嘛哈，经验就算再足的人，他也不可能几面都看到吗？ 曾经有人就担心这样会使节奏拉慢，然后呢使节奏断片，我倒觉得挺好。 我也觉得这样， 我觉得真挺好的。对、 对，这让足球有了它更多让人觉得实实在在的东西。 事实证明他当跑去看大屏大跑那个跑去看那个回放的时候，会让人家根本不会断片，而且是更激起全场的紧张。 对， 是吧？ 而且球员也可以得到一点点缓冲哈。 是， 我们所以这次看到小组赛当中经常是加时到95分， 对对， 96分， 对，因为他得还费个3-4分钟看那个。 对，而且当然啊，就昨天的比赛当中视频裁判呢可能也会让一些球员觉得有问题哈、 是 赛后有一个队的队员还特别在这个采访的时候， 对， 就他们指视频裁判就是电视， 就说 电视这个模 样，你给你电视看你都看不清楚，就指责那个裁判，那意思就是根本没碰着我手，你看看人放那么慢也没碰着，他居然说碰着了，那就是这种，你说有这个电视给你回放，你还没完没了呢，更别说当年没有电视那年代了、那简直是了，你谁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对吧？ 下面这首歌呢，一次就好。哎呀， 有的伤一次真是就好。 不，今天晚上阿根廷这场比赛是必须 看他那一次 赢一次就好，可以吗？因为小组赛至今没有， 这就这一场了吗？ 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杨宗纬演唱的一次就好，本来呢是在感情当中哈、啊，就讲这一生呢遇到一个人啊，就是心动啊，全身心的投入啊，让自己就是掏心掏肺的爱啊，就一次就好。 是啊，你也伤，通常的人也伤不起第二次啊。啊，当然有那种人啊， 打心脏， 对，乐得于此，他习惯于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啊。我就这一辈子呀，我就这五十多个真爱呀，我啊，你想想有这种人啊？ 这个也不是他愿意的，可能有时候人们把喜欢过度夸张成爱了 啊， 所以他以为那就是爱，他不过是化了妆的喜欢，然后慢慢的就没有办法包容嘛。我想我说这番话还是有说服力的哈， 有吧？因为你身上 背着牌的，你两张黄牌的选手，你现在是 这个道理就是。我们需要在感情的世界里哈，不管读多少鸡汤，别人给你说多少道理，还是你自己要悟出点东西来哈。你得发现自己为什么在过往的情感路上总是跌跌撞撞啊，别人为什么就一马平川，这肯定是有一些固有的东西的， 前世姻缘有问题， 就是你可能前世就太一马平川了。 对，前世姻缘也是左右你今世的这前世姻缘所致。 叶大师，你先不要多说哈，这个今天晚上红人我还没有挑选出来。刚才有一位朋友哈，吃着面筋，我觉得挺热情的，想让他红着，结果被举报了，他红过。 得吃面筋也没能躲过去， 这档别说不死不活吧，这样焕发活力的老节目哈。在这个夜里哈，在这个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最后一轮比赛的夜里哈，一定有很多朋友要看这场很精彩的法国对丹麦，因为这场比赛会决定两支队伍在小组的排名，这个是很重要的，谁都不想过早的 去遇见下一组的强队，去遇见下一组的第一名的最强的那个嘛， 这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去遇克罗地亚所以谁也不想哈。 克罗地亚，你想想，我又是那句话啊，你 各种地旗嘛。 你不用你觉得用词不当的，但是我仍然觉得别的都没法形容这些经常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球队。 乌拉圭啊， 在我脑子里就是老油条，这一根一根的老油条啊，就全是这种词汇，就不由自主在我脑子里冒啊，他老踢头老油条啊，你怎么弄他们呀？ 永远都会16强出现啊， 是 也会打得很猛的话8强， 对， 但是也没有最终走向冠军啊，像哥伦比亚呀，还有这个包括丹麦哈，都是有这样的冲击的实力。 到了下一轮，你这简直都是非常强的这种对话，你相当于就是不能轻易见出窍，一旦见出窍，对方跟你一拼啊，立刻就见胜负了，立刻就见生死了，你知道吧？ 大家都不像小组赛那么放得开了， 对，都不想在生死战的时候当那个死的。 第20段见。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最大的怀柔琉璃庙为44.7毫米，傍晚还有可能出现分散性雷阵雨，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本市高空受高压脊控制，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强烈，气温上升快，预计午后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左右，高温炎热，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请注意防暑降温，节水节电。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7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卫视社会观察纪实类节目《但愿人长久》第二季即将开播。近期节目官微频繁发布了系列物料，其中首度曝光的30秒宣传片更是引发了观众和网友的强烈期待。《但愿人长久》第二季首期的主人公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警犬技术支队的警花和警犬们。随着播出临近，首位飞行嘉宾的神秘面纱也正式揭晓，他就是之前网友猜测的刘嘉玲。再来关注40集大型电视连续剧《走火》将于明晚迎来大结局。这部剧自开播以来，收视率稳居全国卫视前列，网络热议度和话题讨论量更是直线上涨，可谓收视和口碑齐飞，社会影响力不凡。今天这部剧正式曝光了真相版对峙海报，黑白界限分明的海报风格传递出了正邪不两立的理念，赵鹏程和孙然的正面较量也即刻打响。最后来关注网剧《镇魂》正在优酷热播中，以宏大的世界观架构了海星与地星两个概念，围绕四圣器主线而展开的两界纷争与守护的意义成为大家热议的焦点。随着剧情渐进主线，《镇魂》主题曲 We Won't Be Falling MV 也随之曝光，英文唱词搭配中式画面的组合，新鲜且大气磅礴。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22点34分54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26号六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第二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第二时段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这个冷静的声音啊，来自我旁边啊，这位年龄啊，虽然已经达到了43岁， 年龄也是比较冷静的年龄， 43岁 是 的。 其实你还手下留嘴下留情了，我44岁，你忘了吗？你忘了自己是40几了吗？ 我还没过生日呢。 对啊， 那个男孩都喜欢大一岁说 啊。对，我就是大一岁说嘛，所以 也是44了。 对， 你不是73啊？你是74年， 不是74年。 哦，天哪，你都44了。 那是啊，你不能反观 你就是直观我就行，你不用反观自己，直观我你就能想到自己是多大了。 我11月份过生日吗？ 是啊， 过完生日我承认我41，好不好？ 嗯，这就到了，马上了。 说话功夫行吗？ 对。 哎呀，有些事情会如约而至，但有些呢，怎么就选不出来了？ 嗯， 就今天晚上那个红人， 没人争啊。 就看比赛看得如此之投入， 对，喜事那个掌事不喜人啊，根本没人来争，你没法割韭菜。原来争红人都是我都感觉是割韭菜，一头一头的刷刷刷，齐悄悄的刷下去才能挑出一个来。现在齐刷刷的全拔出来，挑不出一个来。 对，而且因为红人的人数之多，我已经根本不能就是记住他红不红过，他也没有红过，就全凭大家自觉。千万记住，男左女右的红人呢，虽然说现在求红的人很少，但是我们也是保证，就是只此一次哈，人生中你就有一次 打 号的机会哈。好吧， 好， 虽然人少，但你也得讲啊。 对，那我先来一个小小的冷笑话，然后还是他的暖文章，第二时段我们不会变。话说这个韩美啊，啊。这几天就是看着这个叶旭，就是我弟啊，夜里边就看球，这气儿都不大，一出来啊，就是肯定的，就有很多这个家庭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妻子看着这个在世界杯期间哈，或者是在这个什么联赛杯期间吧，反正就是长久的积怨可能就爆发了。韩美啊，看着一个叶旭，他说：“哎，我跟你说，我问你一句话啊。”啊，你别挡着我，你先别挡着我，你让我看清，我就先问你一句话，你别看啊。我说你是不是关心球赛胜过关心我和孩子啊？啊？哎，这谁说的呀？绝对不是啊，这不承认是吧？不承认，我问你，哎，咱家叶兰香是哪天出生的？不许想，不许想，赶紧说哪天出生？嗯、啊，你这能拦得住我吗？当然是那个马德里竞技和凯尔特人比赛的那天啊。 Something, it's all down to drugs. At least I I've stepped over lines you've drawn again and again. But if the ecstasy's in, the wit is definitely out. Dr. Jekyll is Russell and Hyde from my pride. Snow Patrol 啊，雪地巡游者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How to Be Dead 啊，这就是我送给我兄弟的叶旭的 How to Be Dead 啊，你不作不死啊，你这是啊？问你什么？你把我都给卖了。后来他哎，你姐跑到我媳妇这来说，哎，你家叶谦是不是那个也说不出你那个你们家俩孩子出生的年月啊？这个弄我这儿来，波及我这儿来。啊，我老婆倒是好实道，那个实诚，她说没事，那个她绝对记得，因为俩孩子都是在世界杯出生的，嗯， 只纪念， 如出一辙啊，如出一辙，跟我这俩媳妇儿， 记住自己孩子的生日很难吗？ 这俩妯娌，这俩妯娌开始这么考我们，考我们兄弟俩，我哪受得了？ 哎，真的，对你们男人来说，记住别人的生日是一件特别特别难的事儿吗？ 不难呀，不难呀，对吧？我妈生日八月份的，这也能记着呀。 其实很多老人他们都过农历生日，这个可能要是每年、拿了新的日历之后，你就要在那个月份里面画一下，因为它不像阳历生日， 对， 它不像你阳历生日，你会记得很清楚。 对， 阴历生日是每年都在变化的嘛，你都要看一下。但是我就想，是我的职业的关系，还是就是老记这件事情就不见得那么难了？ 嗯， 我觉得记住别人生日，我曾经提醒过大家。如果是朋友的话，你怎么记得他呢？就是你的在微信里，每个人的名字都会有备注嘛。 嗯， 你觉得他的备注后面，比如叶谦，你就备个0313。 0313是很好记的，你这个1112也是很好记的。 我这个人多了，你微信朋友五六百、上千，你要都想记住，那不是很难吗？ 那当然，6123号这种什么都很难记，对不对？什么819啊什么的，这确实是很难记、啊。 我就是说啊，你在那个这个备注上面写了一下。当然有很多这个软件它也会提醒你，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刻意这样，哎呀，就是谁过生日我都要祝福一句也没什么意义啊、 嗯、 肯定还是你走心的，觉得这个人对你来说很重要啊，所以你才会特别的希望在那一天给他带来一些快乐，对吧、 嗯、 你大不了你交给我啊，我这个做电台点歌节目主持人啊，这么多年 你都可以做一个，现在是数字化年代了，你倒是不吃香了，你这要是在个手工化年代的时候，你这种人非常吃香，因为你可以拿你当半个电脑用，是吧？对， 谢承蒙您夸奖啊、我还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因为你用心了吧，用心之后它就会慢慢的增加一些什么能量给你， 嗯， 而这个能量呢，就会使你越用越火，越用越好。我周围的人基本上的生日我都能记得， 是， 这个是职业病吧？ 可见周围人不多， 这点我承认。我整个微信朋友里 是 加上同学，300来人 背都背下来， 300来人 是 就这样哈、啊，而且就这么一个。微信，好了，各位朋友，等待的暖文章也该开始了。在世界杯期间，我说过了啊，大家都知趣儿点儿，嗯，说太多，也许人家也不是很爱听哈。 对，别说太多，大家看啊，大家听，大家看。 那我们就来一篇比较短的暖文章吧。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汉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是一篇很短很短，其实更像是一句又一句的话，是我想在这个夜里告诉你的。有些人不能在一起，可他们的心在一起，有些人表面上在一起，心却无法在一起，有些人从没想过要在一起，却自然而然地在一起，有些人千辛万苦终于在一起了，却发现他们并不适合在一起，两颗心在合适的时间相遇，并愿意共同面对历练融合，就会长久地在一起。 每个人都在寻觅对的人，两个人合不合适可以看这三件事儿：一是有没有共同语言，二是有没有契合的三观，三是有没有势均力敌的生活条件。世上本就没有天生合适的两个人，只有经过磨合的两颗心。志明与春娇里有一句话，有些事儿不用一个晚上都做完，我们又不赶时间。愿大家能拿出耐心和勇气，学习如何相爱，学习如何相处。米开朗基罗曾经认为，每块石头里本就藏着一个雕像，雕塑家要做的就是把石头上多余的部分去掉，帮助雕像显形出来。后来一些心理学家便由此提出了亲密关系中的米开朗基罗现象。他们认为亲密关系中的双方也是彼此的雕塑师，并通过认知和行为上的引导，使对方更加趋近或是远离各自理想自我。换言之，我们都需要一个对方来完成我们自身从石头到雕像的塑造。以上这些就是今天晚上我想和你分享的关于遇上那个人之后你该如何调整你自己，并且问问你自己，他是那个对的人吗？当然如果你还没有遇到的话，我也希望你记住还有一句话这样对你说：我的归宿就是健康与才干，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是他自己，能够为他扬眉吐气的也是他自己。我要什么归宿？我一找回我自己，我就是我的归宿。 一生珍重，一生再见，就这样离开了我。多么盼望你能早回来，快回到我的身边来。珍重，一生再见，就这样离开了我。多么盼望你能早回来，快回到我的身边来。寂寞的夜晚，长长的思念，谁来安慰我？告诉他我的一片深情。静静的夜晚，谁来陪伴我？陪伴我在这寂寞的夜晚，长长的思念。告诉他我。 深情。 静的夜晚，来自王铮亮。今天晚上的暖文章虽然不长，但是我觉得里面的很多的理论啊，还有这个提醒，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觉得挺长的，因为昨天你说完暖文章，这个球赛上半时段也结束了。今天你说完暖文章，上半时段仍然也结束了啊，这是分。 不是结束完之后，他有的是走下场， 对， 有的是已经你就看不见，全都广告了啊， 排下场。 没有，这倒不至于哈。我觉得这次的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我们看到还是球员在这个踢球方面，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文明的很多了哈。 啊，你看过有特别不文明的世界杯吗？应该也没有哈。 当然和联赛比起来哈， 对， 就是说动作上哈，各方面还是已经是 为国家征战、为国家荣誉，这个 在谁也不在小组赛 心里边正在这个有这一份这个分量的话。他可能是，他要代表一个国家的那个颜面嘛，他要代表一个国家的风貌，所以，他不能说输球又输人，对吧？所以 丢人， 他不可能那么不文明，是吧？ 当然也有啊。今天晚上的红人1587红哈、啊，这数字也可以啊，怎么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呢？啊，我刚才也是苦口婆心了啊，我倒觉得无所谓，有没有红人就这样呗。要不咱们从第11年开始，第12年开始就不设置红人了。 你看，我们永远都是有可以往后往迂回来干的事情。 你这节目都倒计时了，你还不得给自己哈有各种就是更加人性化的一些安排，对吧？你当年你英文小翻译， 你都不知道他们他们都什么时候就完结 啊？ 比如说英文小翻译就这么就完结了。 其实都是大家的这种。你们给我们的感觉哈，会决定有些东西到底往前走还是就此打住呢？我也看到了一些听友说，丽，你不要这样啊，这是不懒了 啊，不懒了。他说不求红，都在好好听。我特想问叶倩，马德里竞技和凯尔特人真的能同场竞技吗？不是一足球一篮球吗？这足球跟篮球的区别，昨天前天我也都说过了，这个就是在混淆他姐姐的时候最好用的一个办法。你看他姐姐愣没听出来，你都听出来了，他姐愣没听出来啊，就是直接的，他的那个怒气点啊，不再是哪个球队跟哪个球队，哪场比赛跟哪个比赛。 你还没解析呢。 对，他的怒气点是，只要你不关心的是真正我孩子和我的这个生日月份跟年份，我就跟你没完没了啊，我就跟你弟妹没完没了啊，我就跟你哥去没完没了，他这整个涉及一家子。 我就服他，就他那颜值啊，一天还能闹，哎呦，真是的。 那谁知道去啊？你们家都这样。 我没有姐姐 啊啊。 这个不懒了，他也跟我讲哈，他说丽，我觉得听众的年龄层次啊，都 就是年龄岁数啊，都更加稳重了，沉稳了，都不求红了，都在好好听呢。所以这确实也给我一个方向哈，就是从男左女右今年的七月十六号之后的第十二年啊，我们是不是就取消这个红人了、啊、 我还以为你就取消稳重了呢。 没有， 不要沉稳了啊， 这个有些活泼在内心就好哈、啊、这个状态上还是应该沉稳老练，这样的话你在你的职场上才会给人信赖的感觉，对吧？你如果就是很轻佻的话，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就不能委任于你了哈。 所以一个节目它很矛盾就在这儿，你要是有娱乐性的话，你可能会说出一些就是并不是很有分量的话，但因为你要调节气氛，你要去去开一些玩笑。那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它这个名称叫做奇遇啊，你充满奇遇就不行了、 哎哎、我突然这么想了哈，今天不是1587红就跟拍卖是吗？第一拍流标了、嗯、你懂吗？ 我还 今天晚上 好在你掉钱眼儿里了呢， 没人要、嗯、没人要，明天继续求1587红 行 怎么样？ 行、 哎、如果说红人的发展已经到这份上的话， 今晚流拍， 对，流拍了啊， 今晚流拍， 流拍了啊。当然了，第三时段如果你愿意来的话，你说都大势已去了，我亲爱的听友们哈、啊行，咱们就明天晚上再说吧。 请欣赏一个大势已去的节目，男左女右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势已去》，来自蓝马林啊。 我们第三时段会把它完整听完，因为此时呢只剩下36秒了。今天的北京也有36度，非常的热哈，希望此刻的夜里好一些了。There is a face you hope to see, yeah.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请您收听公益歌曲《等灯，等灯》。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幸福一生。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汪。很多东西的诞生都是一个意外，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你才发现生活可以随性多彩。 世界茶饮从台湾到大陆，十年好茶，1100家门店等你共享，抢占加盟4006786888。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5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六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六月最后一个周二的晚上第三时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每次要是按倒数这么来计算的话，还说起来对我来说很拗口，对他来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他愿意从这个最后的一个点数开始计算起。 其实了解这档节目和听我的声音很长时间的听友都知道，在月初啊、月尾， 对， 还有这个一年的上半年、下半年， 是他都按 我都会有一个对，就是提醒，因为就像报时一样，让你知道了哦，这个糟糕的时间点要结束了，我可以一笔勾销了。其实人老说做这种情绪管理，情绪管理是什么？是清空。 我顺着来的那个是一般的步伐，他倒着来的呢，就感觉他有一些。它的时间的那个概念和我们整体星球上的人不是太一样，它是它可以倒叙啊，这种人他那个脑子里他是感觉他已经经历过这些，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个是已经是你们这个年份的最后一天了啊，知道他是有一 种道具。你说我是外星人？ 对，可能有点这关系。 ET 啊，这种感觉。 你的时间概念是跟我们是不是很近相同啊？ 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有一点伤感的向死而生这句话哈，你都是在过倒计时，只是你得正视它或不正视它的问题。而且其实当你知道时间宝贵哈，当你觉得这个已经倒计时的这个脚步越来越近的时候，可能它会某种意义上刺激你的珍惜神经 啊， 就你对于这件事情开始，比如比赛的时候，我们的场上的评论员也会经常说 留给他 属于时间 不 多 了， 对，这句话真的是你一下子知道了吧，还剩下最后的多少秒，会不会有一个什么绝杀，对吧， 对， 这样的词都是因为时间对于很多来说它就是有定数的，对于这档节目来说它是两个小时，对吧，对于一天24小时的节目来说，我们就是最后一档节目， 对， 你再想直播不行啊。 那么你这个概念就是反观你的变数，其实是在所有的变数都是在总体规划好的一个定数里的话，那么你就不用怕这些变数了，是吧，那也怕，对，那能不 怕 吗？ 我觉得怕分不同的状态，有的怕是迎难而上，有的怕呢是退缩气馁啊，就看你选择哪一种了。听我们节目都11年的听友 啊， 绝对是迎难而上的 Flow away。All the feelings that you hide, gonna tear you up inside. You hope she knows you try. Follows you around all day, and you wake up soaking wet. Cause between this world and eternity, there is a face you hope to see. The picture you see, it won't disappear. Not unpleasant dreams, or it was in me. You know where you've sent it. You should know where you are. trying to ease up, but you know you won't get far. And now she's not there, seems like an angel, but you can't hear those words. And now she's up there, seems like an angel. Unforgivable 来自 Lian Marlin，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无法被遗忘的歌手 Unforgivable Singer， 正好回答 Yuki Yoyo， Yuki Yoyo 你想知道的这个歌的名字啊叫做 Unforgivable Singer， 记住这个就行了。 嗯，他是一位支持巴西球队的球迷哈。 是。 嗯，听到这位歌手的歌，其实我总会想起他被大家更为熟知的那一首。 对，我站在 噔噔噔噔噔， 我 坐在这里， 坐在这里看时间流过。 对，因为是林忆莲翻唱。 对， 他的声音很有那种，我觉得是那种阳光感。 连马林的这个乐队，其实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发现它的有一个木吉他，就是箱琴手扫弦的这个，就是襄阳吉他手，它的扫弦的。它平均的这种力度啊，和这个非常丰满的这种伴奏型，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啊。可以说那个乐手其实要专门介绍一下，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的平均度是很多乐手做不到的，但是他的那个做到的是让人乍一听以为是MIDI 做出来的呢，但是你仔细听啊，是一个真人弹的，但是他弹的力度是相当的，怎么说呢？他到。反过来了，变成不是人性化的了，是变成机械化的了，啊，力度是统一的，那这个也挺可怕的。 好了，这里有好音乐，这里有亲切的像朋友似的宿舍里聊天似的一个谈话氛围哈。 嗯， 是星星星啦， 你这话太绕人了，是星星星了。 我刚才想。是星醋了，就是离远看 你多 像一个 是星醋倒。 我这是看这是醒字呢，还是醋字呢？ 醋瓶子倒了，这是。 他说已经听了8年了，从初中到大学毕业，中间有几年没有听。我今儿突然发现，这男的女友还在呢。 嗯， 对。 对对，您醒醒吧，醒醒吧。 对，不仅在。还在的挺好呢， 事情醒醒了。 虽然说红人终于遇到了个尴尬的夜，求不出来了， 无所谓的夜，但是仍然挡不住我们的聊天量已经上到了105，都到105了， 一分甩了很多节目呢， 甩了很多节目。 醒醒啊、 嗯、 还有一小时坚持住啊。其实这番话我们应该说给在场上丹麦队对法国队哈， 嗯， 也许这样的一个局面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哈。 我倒是想到了，丹麦多厉害，而且法国这次每次 是所有球队当中球星的这个身价最高的。 但是每场比赛我都觉得踢特乱，就是全是腿啊，全是腿，可能是他们频率太快了，所以法国队一踢球，我觉得满场太乱心了啊。 此刻0-0的比分定格在53分的时刻， 会打破的，相信我，会打破的。 并不代表就能去澄清，辽阔的世界，人和人都有各自的逻辑。不想说服什么人，更不想改变我自己。有缘分就贪心，没默契就别矫情。若个性决定命运，用微笑回应走过的每个风景，留下一些回忆。有的晴朗了心情，也有的是叹息。热爱旅行的人总有某种纯真，不怕雨雪风尘，又忘了痛苦的天分。黑夜等我的灯，

Are we too grown for change? Are we too grown to mess around? Ooh, and I can't wait forever, baby. Both of us should know better. Ooh, ooh, ooh, ooh, ooh, I've been wishing for you. Ooh, ooh, trying to do what I always do. 随你跳。 为了阿根廷又来了一次， 你这几次啊，你这到底说话算不算数啊？ 这个强调一下这个夜晚的重要哈，就是一次就好、 哦、 好吧，错过了上个时段没有听到，我们在这里为阿根廷球迷啊再一次祈福的一次就好。 行， 那就再播放一遍。 对， 此时此刻呢，我们在关注的C 组的第一第二名的这个之争中哈、啊、丹麦对法国的比赛行进到了65分钟，场上比分还是0-0、 嗯、 哎，这个从比赛小组第一场到现在还真的很少了呀。 你先别着急，因为他才到65分钟， 可是小组赛你回过头去看一下，都这次进球真的很疯狂啊。 是，但是这次进球也有在最后补时进的很疯狂的，也 不下很 多 对、嗯、 总之呢静观其变吧。那如果等待凌晨2点钟更为重要的死亡之组 D 组比赛的朋友们哈， 就有的时候小组赛确实有意思，现在这种积分排位还是 同时它会显示的， 是你别看你就你一分没得，或者你就得了一分，还哎，你还是有机会。 嗯， 这就是小组赛这个问题的这个，现在很多朋友就是、满心欢喜，又忽然变成满心忧愁，又变成忽然满心欢喜，这就是小组赛的魅力。其实后来我发现它并不是说一场生死就一翻牌一瞪眼那种感觉，它这个小组赛你还得这个循环着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呢百转千回，这也是各种滋味。好 Have a Panic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Gentle Storm。

北京时间23:32:58，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男左女右，今天周二晚上最后半个小时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说的全是对啊，而且呢有照片为证。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会看到今天晚上的评论量已经达到了120条，在没有红人的情况下1587红，今天晚上溜标了啊，没关系，明儿继续求好不好。 嗯， 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好多了？嗯，大家双方都没有压力了。你知道两个人相处啊是要找到相处之道的啊，就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对吧，都知道谁进一步谁退一步，对吧，搞对象更是这样了啊。 那是 不能一味的谁都要这个占上风。 这个我发现从幼儿园开始就已经就在培养这种事情了啊。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句话是特别，在每一件事情就是你遇到一些难点的时候都可以想到它，就是方法总比问题多。 是 想把逆境转为顺境是要找到那个关键点的啊。 很少有人就是无法变通，就是没法怎么着呢，就是随着事态发展而比较圆融的来处理。现在这个社会是应该都是有这份能耐的，但是就是触及到原则问题哈，就是原则性的，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行啊、那个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的这个问题的，那是不能让步，剩下的都是有方法可以解决的。 今天晚上虽然没有红人哈，但是有一些隐形的红人，其实这点我特别能理解。就像上学的时候，在整个班级老师要是问一个问题，谁能举手发言回答一下， 嗯， 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都会答案，但就是不想举手。 是啊，对， 就认为这知识我自己掌握了就掌握了。 嗯， 您让我站起来大声的告诉全世界我知道了， 嗯， 今天我不太想这样。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今天晚上虽然不是红人，带着小袖标就开始发言了。 这是一个什么呢？对我来说小时候这是一个信号，如果他站起来答对了，我会认为这个人已经掌握了，那待会儿反正我是不会啊，我通常都是不会，所以我也不可能站起来答。然后 我一直都认为课代表的存在就是老师叫人发言，实在没得叫的时候 就课代表， 就是课代表。 然后有 的你不觉得吗？ 有课代表太抢手了，那我肯定排不上队。这个如果说有其他同学也掌握了，那我会贼着他，下课了我管他借笔记，下课了我管他请教这道题他是怎么解答的， 就是跟学霸建立友好的关系。 是是，这是我的一个信号点。 说到这里呢，北京的中考在今天呢也彻底的结束了哈，现在在北京的高考考生中考考生都是非常轻松了。 对， 尤其是高考的朋友哈，都已经是知道自己的分数了啊、开始下一步决定去什么学校了。总之2018年在你们这个人生的应该说是少年时代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上，你们又一次全力以赴，非常的棒哈。因为说实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哈，就是身边的亲人，他们非常的不容易。 我昨天刚刚路过一个校园门口啊，我看见大批的家长在大早上啊，他因为他早上就考完了嘛，考完了以后可能九点多就会出来、啊、 第一门考完 对第一门9点多就会出来、我看的哇，那些家长就是已经有就是非常劳累疲累的那种状态，但是呢看见孩子高兴的笑着出来了，然后哎呦家长也是在那块就拍着这个孩子肩膀也是笑的、就是那种笑是发自内心的哈哈哈的在那笑，就一看就是孩子觉得自己就是题都答出来了，然后答的都不错什么的那种感觉，感觉很好，出来跟爸妈说一声啊，刚才这一门我答的这个感觉非常好，然后爸妈也在外面哎呦就是特高兴的那个一块一家子在那笑。这个我只是走马观花，我是一带而过啊，我就看了一下， 被那一幕都感动到。 时速应该不下30公里的这个时速的时候啊，不下20公里这时速的时候，然后我就过去了，然后慢踩了一脚，然后看了一下这个情景，我说哇，现在真是这种幸福感是真 的。十几年后，你也将面临这样的一幕， 如释重负的那种感觉啊！现在我真是很久没有就是体验到做家长的这种感觉是这样的。 而且现在就是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他们已经是掌握了这种啊对待孩子的心理学上的一些啊、方式方法，再也不会像曾经那样一出来就问考怎么样啊。他们其实会自动的屏蔽掉一些这样让孩子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上负担的东西啊、往往孩子可能会说妈我考得挺好或怎么样，然后他们马上就会哎咱们中午吃什么去，就把这个话题一定要扯开，就不要让他聊下去。 对， 因为无论怎么样他都会有一些 波动，你知道吗？ 无论怎样也是这么一，伸脑袋也是一刀，是缩脑袋也是一刀，是这种感觉。 是已经到了第四时段了，所以呢，有一些刚刚好像睡醒的朋友来求红，我就不知道你这是拿我男左女右这档节目。这是当什么呢？ 现在有这时段来求红的，就说明这节目真挺招人爱的。 我老红人 好， 不，我们不让那个老红人继续刷漆啊，我们就是要全新的啊，新鲜出炉的新科状元。今天晚上就算没有人当没关系，我们明天晚上继续1587红啊， okay, 直到有人当为止。 Under my thumb. 换取平凡的生活，可我 请给我刺骨般寒冷。 剑的声音辨识度非常高，所以不用说你就知道。而这首歌叫做《你一言 我一语》。 No， 有来言有去语的一个节目，如今没有一个红人来这儿说句话啊。今天是确实没红人。 哎，不过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真正的好朋友就是两个人在一个空间里，即便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尴尬吗？ 对，对， 是吧？ 确实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本来就是少言寡语的这些朋友在一起也是不会有那么多语言啊，本来就是没有语言障碍，这是一种没有 silent 障碍、啊、 对， 没有寂寞障碍的人 不重要。这个以前我们就是说有个外场的红人在微博上和大家互动哈、啊、答疑解惑，然后呢把我们的外场这个繁荣啊加引号的假繁荣啊、嗯、造出来啊，但是后来发现呢这个也要考虑大家的作息时间嘛，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位明天早上可能不用那么相对早起啊，也晚上呢没有那么大量的其他的工作，能够抽时间有流量来担当红人，而不是为当而当。 对， 懂吗？就是你是心甘情愿的。 是，今天就是很真实， 今天就是心甘情愿的都没有。 对，心甘情愿，确实没，确实有人听，确实也有人聊，但是确实没人愿意来，就是太费脑子来当。因为 不要勉强、啊、 因为这个肯定会占用你看这个看那个的时间。 对， 对， 搞对象啊，看球啊， 是 啊，自己做什么报表啊，等等等等，这个我们都非常体谅的，毕竟是老节目了哈。咱们之间呢没有什么说不能够彼此理解和互通的哈。 对， 你说出来嘛，说出来我们就帮你解决嘛，对不对？搞对象那个事情啊，是 解决不了你就在那说嘛。 对，你一言我一语嘛、 嗯、 这也是这档节目的特点哈。而且现在留言也不像当年还是要花两毛钱和我们对话的， 对， 现在就是大大方方的哈。谢谢不懒了，你今天晚上真的是为我们贡献了很多很多的留言哈，而且感受到了你真是在此时此刻有点这个好像情绪挺激动的哈。 今晚呢我们呢是这么多年来许久的没有尝试过的一晚，就是没有红人夜晚。那么我们看到大家聊的还是挺欢乐的， 我们呢也确实省了一道什么呢，省了一道每天晚上必须念出红人十次名字的这个工序。今天晚上确实有了这么一个，就是怎么说，也有点缓解的气氛，有一点这个 小别， 对，有点缓冲的气氛吧。啊，挺好、 嗯、啊，这个不懒了，就是这点了，也不用当红人了， 对， 也看到你的心声了。 我们也省了一下心。 你且开省心、啊。 哎，我觉得那个红人这个环节如果这么消失，就跟当年那个英文小翻译怎么无声无息的就消失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它很自然，它很自然就消失了。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啊，随着大家对它需求的减少， 对， 它势必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好，嗯、游戏来自 Swandave。 也特别介绍一下，目前丹麦对法国的这场比赛已经到了90分钟常规赛的时间，应该开始进入加时了哈。 你 比分依然是， 你貌似说对了耶，好像在这个常规时没有，而且在加时赛里可能也没戏再进球了。 我这个倒不能说，那天德国队最后的那一球 到秒了那都、嗯。 所以这个足球比赛不到最后一分钟，你什么都不敢来定夺哈，甚至不到最后的10秒钟都不敢定夺。 好。但愿能看见一个进球啊。 用青春写的情书，一触动。 还未跌入灯火，而背影没被告别凝结成琥珀，就当我只是做了个长长的梦，醒来同桌说下课了。你还好吗？你喜欢我吗？雨下得那么大，我没说完的话你听到了吗？用青春写的情 小情书啊，但愿你已经收到了，不是小情歌，是小情书。有一位叫做电影小镇威的听友，在三分钟之前对我讲，哎，我求个红行吗？ 您这个， 我每天下班都听男左女右的， 要不然把他名字记住，明天啊看看还能不能让他红。今天就这样了，男左女右啊，11年的老节目，在没有红人的陪伴下，我们呢也不算惨淡收场，我们呢其实打了个平局收场啊，就像刚才的两个强强对手的啊，丹麦和法国一样，他们强强的一对对抗赛啊，就变成了一个平局，所以现在我们也用今天的一个平局跟大家说，男左女右最后听一首歌曲就要送大家进入梦乡了。 对，然后 C 组的排位呢也是彻底的显现出来哈，法国呢获得 C 组的第一，将面对 D 组的第二，那丹麦呢就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 是， 而另外一场比赛澳大利亚对秘鲁的这场比赛呢，是秘鲁2-0击败了澳大利亚，一场胜利结束了本届的世界杯征程。 征程，秘鲁确实捍卫了一下自己的名誉，然后回去了。 而且真的是，这是开赛以来第一场0-0的比赛。 对，其实这哎真的是不多哈，这平局倒是有，但是 对，但没有不会进球的比赛， 没进球啊。 本届世界杯第一场0-0的诞生了，法国丹麦携手出线啊，这是权威的评论已经给出了。这应该是很多球迷朋友熬夜不想看到的哈。 对， 就是 没进球他就觉得哎呦嚯，缠斗了90多分钟，我这儿什么都没看见啊，加上中间的广告时间段，我这儿给耗了2小时，什么都没看见。 就是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如果已经是很铁定晋级的这个队伍，他确实要保存实力。 但是我 像的人物， 我看今年他们不像是保存实力那么踢的啊，真是拼了命的踢成一评分啊，踢成一个谁都不进球。 接下来 有点意思。 接下来，阿根廷的球迷 啊，对，还2点，咱们先听最后一首歌曲，然后咱们小睡一会儿。真的是很关注那场比赛的朋友，半夜一定要爬起来。 不是小吃一会儿吗？ 小吃一会儿，直到那时候我确实就喝多了，我就睡了。 好吧，又是在卡朋特的舒服的歌声中哈，要结束6月26号2018年上半年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的 NZNY。谢谢所有的男左女右的老听友们。